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又有机会来到天上城基督教会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日要讲的题目都几应时下，因为是要讲伊斯兰教。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打紧伊朗，是吗？伊朗呢成为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呢是1979年的事，不是那么久的。咁咧，今日就系要讲伊斯兰教末世三个征兆同埋真假救主。世上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宗教都系同基督教系无关嘅，例如佛教啊、印度教啊，甚至系日本嘅神道、信徒，都系同基督教无关。但系有好多嘅宗教又好似同基督教好有渊源、好有关系，例如就系伊斯兰教。为什么这个世上有这么多好像跟基督教有关的宗教呢？因为撒旦很想用假宗教来到迷惑人。很多人说伊斯兰教的神就是我们圣经旧约的神，你们有没有听过？他们说伊斯兰教的阿拉神就是基督教旧约的耶和华。也有很多的人说，其实伊斯兰教都是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葛培里甚至说，我认为所有爱基督或者认识基督的人，无论他们知不知道，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他跟着就说，包括穆斯林人。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是不是你只要认识耶稣基督，照你自己宗教来到认识耶稣基督，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呢？我们来看看究竟穆斯林人认识的耶稣基督是怎样。只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不是神的儿子，他们绝对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伊斯兰教所相信的耶稣是不是我们的耶稣？绝对不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和伊斯兰教根本是没有共同点。西游记入面的孙悟空都有真假美猴王，是吗？电影入面的包公都有真假包公，是吗？双胞胎闹出。在树末世亦都有真假的救主。在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一直在世上都有很多人冒认自己是耶稣基督，说自己是先知，他们能够迷惑世上很多的人，但是经文说不能够迷惑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或者是选民。到末世，刚才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就会具体这样来到被实现，真是有假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看这个假基督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看伊斯兰教他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是怎样。其实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一样，都有我们的末世观。他们的末世观都是很有趣。根据伊斯兰教他们的末世观，耶稣在这末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这里看这个耶稣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伊斯兰教的教义，他们的末世观在哪里。就是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他们的古兰经或者是可兰经。古兰经或者可兰经是穆罕默德所写的，是公元大概610年至632年，是一个人写成。我们手上的圣经呢，40多位的作者，66部书，是吗？多过几千年，3、4千年写成，全部是一致的。你要40多个作者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一致，后面一定是有圣灵默示。你要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是一致的话，不是那么艰难，是吗？除了古兰经、可兰经，他们还有他们的 hadith， 就是他们的圣训，或者叫做 sunnah，是他们的常道。又是谁写的？都是穆罕默德写的。所以他们是有他们的教义，是有两个部分。阿拉神的话语就是可兰经，是吧？另外还有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常训就是穆罕默德的话语。其实这个跟天主教很相似的。 天主教有他们的圣经，跟我们的圣经都很接近，但他们多了次经，是吧？但是除了圣经呢，他们还有很多的礼仪传统。这个就跟伊斯兰教一样了，可兰经是阿拉神的话语，他们认为，但是他们仍然都有圣训常道，就是无罕默德的话语。这个跟犹太教也很相似，犹太教也有他们的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旧约，但他们仍然都有拉比的传统，拉比的话语。所有世上的假宗教都有两个权威的，你看到，就是神的权威和人的权威，或者传统的权威。只有真的宗教唯一的权威是什么？是神的话语。我们不妨来看看伊斯兰教所讲的耶稣基督是怎样。他只不过是一个人，不是神，他没有死到，亦都没有复活到，他就是好像以利亚先知一样被神接了去。他因为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到赎罪，所以我们亦都不能够被他救赎。在这篇道我做了很多参考的资料，我有很多 references。 我不想好像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他们讲出来讲到伊斯兰教就会怎样，有很多时候我发觉是生安白造，有很多时候是无中生有。我们不需要的，我们只需要讲出真真正正伊斯兰教的教导是怎样。所以我做了很多的研究，很多的参考资料在我这篇道的后面，我会留在一个 PowerPoint，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 download 来看。根据伊斯兰教，没有人能够替另外一个人赎罪，所以耶稣基督只是先知，他完成了他的任务之后就被神接了去。他现在就在阿拉的旁边，但是根据他们的教导，在末世阿拉神是会将耶稣基督再次差派来到这个世上。哇，你说喂，伊斯兰教都很多先知啫，为什么一定要差派耶稣基督回来啊？因为根据伊斯兰教的教导，解铃还需系铃人，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造成了很多的误解，所以一定要差派回耶稣基督本人回来纠正这一切的误解，尤其是对那部书的人讲出他们是信错了。那部书的人是哪些人？犹太人、基督徒，我们相信的那部书就是圣经。所以耶稣基督回来是要纠正这一切，他没有为我们死，他没有救赎我们，他只不过是一个人，他没有三天复活，我们的永生盼望，我们被救赎的希望全部都化为乌有。这个就是所谓错误的教导，耶稣基督回来是要纠正这一切。纠正了之后，他就会结婚生仔，他就会死，然后呢他就会被埋葬在无罕默德的旁边。这个就是伊斯兰教所相信的耶稣基督。那你想想，如果你认识这个耶稣基督，你是不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呢？绝对不是。根据伊斯兰教的末世观，在末世有三个征兆环绕住三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一个就是马哈迪。马哈迪是他们十二个伊玛目当中的第十二位。伊玛目的意思就是领袖的意思，在说伊斯兰教的宗教一共是有十二个伊玛目，而这个马哈迪就是最后的一个。马哈迪这个字是从一个阿拉伯文的字根 HDY 所出来，这个字根在可兰经里面你能够找到很多处都有写这个字根，但是马哈迪这个名字呢，你在古兰经里面是找不到的。根据伊斯兰教的圣训或者是常道，这个马哈迪是无罕默德的后人，他在末世来到人间，他是要带领世人进入公平公义，他是要战胜所有其他的宗教，尤其是那部书的人，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他要建立世界性的伊斯兰国，所有不接受伊斯兰教的人都要被处死， 他要在世上统治七年。哇，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咦，好像似曾相识，是吧？哇，他是要带领人，要是保证有公平公义，他是会胜了又胜，他是会统治七年，似哪个啊？圣经里面的基督。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说，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啊，圣经告诉我们，在树人间最后是有七年的争战，七年的大灾难，有个敌基督会走出来，会跟很多个国家坚定盟约，尤其是跟以色列，他会保证公平公义。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六章二节说，他说，我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有没有见到啊？就是胜过那些拿布书的人。以前的伊拉克的总统沙丹胡星，记不记得这个人啊？喂，他是曾经叫很多人帮他画画像，就是他自己骑在一匹白马的上高来到攻击耶路撒冷。喂，他认为自己就是马克迪的一个预像。在《但以理书》的八章二十四节经文又说，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又是拿布书的人，是吗？神给权柄给他，能够胜了又胜，圣民必交在他的手中，一载二载半载，你加埋晒就是三年半。这个敌基督会同以色列来到立约，三年半之后他就会毁约，逼迫以色列人。这三年半是非常之难挨的一段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根本没有这件事，没有七年的灾难。喂，你看看，用三个不同的方法告诉你这三年半，是吧？三年半，四十二个月，一千二百六十日，全部都是三年半。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根据伊斯兰教的教导，穆斯林人将会同犹太人作最后的争战，穆斯林人是会追赶犹太人，使到犹太人没有地方躲，躲在石头和树的后面，然后根据他们传统的故事，连这些石头和树都会出声说，喂，真主的仆人，真主的仆人是哪个啊？穆斯林人啊，我身后就有犹太人，你们快点来杀死他们啦。只有一种树不会这样说，这个是伊斯兰人自己说的，这些树叫做葛尔卡德树，因为是犹太人的树，所以他们不会说出犹太人躲在他们的后面。根据穆斯林的学者，有大量这些的葛尔卡德树在树以色列，其实这些树就是我们所谓的黄杨树，真的在树以色列有很多很多。这样这个重点是什么？伊斯兰人和犹太人将会有一场很大的争战，很大的屠杀会发生在以色列。我都在网上来到是查一查，喂，是不是伊斯兰教真的要将以色列人赶尽杀绝？但是在树这个网上呢，你找不到，伊斯兰教不会承认。但如果你查一样东西呢，就很有趣，你去查一下有什么的国家曾经誓言要将以色列人赶尽杀绝，要将他们灭绝，你能够发觉 Wikipedia 列晒这些国家出来，所有很多阿拉伯的国家加埋埃及、伊朗都要将以色列人是赶尽杀绝。这个就给我们见到，其实真是伊斯兰人的教导是要这样做，将以色列人是赶尽杀绝。这个马哈迪的军队将会由一个叫做 Khorasan 的地方来到出发。 Khorasan 在哪里？就是现在的伊朗。所以我说我今天这篇道真是很应时，是吧？你知不知道现在伊朗的军队都是揸着一面黑旗？根据伊斯兰教的教导，将来马哈迪的军队都会拿着黑旗。 而家伊朗嘅军队就系攞住黑旗，上高写住惩罚呢个字。嗱，呢一个马哈迪最终会到达伊拉，就系耶路撒冷圆顶嘅清真寺，喺嗰度要树立佢哋嘅军旗。嗱，好有趣、哦，圣经入边亦都话俾我哋听。这个敌基督将会联合很多的列国来到攻打以色列，是吗？我们今天刚才读过的经文，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第二节，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物事也轮到犹大。这个是旧约，新约又怎么说？更加的具体，在马太福音的24章15至23节，经文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话。还有一节经文在旧约，就是但以理书的第9章，亦都有讲同样的话，那毁坏可憎的就是敌基督，他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为什么？哇，好迫切啊！当敌基督来到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你没有时候做这些事情了，你要逃命。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又和了。哇，你想想，如果你大肚，你拖着个细佬哥，你逃难，你更加辛苦啊。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冬天山路难行，安息日有好多嘢都唔做得，千祈唔好喺嗰个时候敌基督嚟到攻击你哋。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就是我开始的时候跟你们读的经文，说末世怎样？有假基督，有假先知，是吗？所以我们讲完了伊斯兰教的马哈迪，就是圣经里面的假救主。这里说还有假先知，所以带领我们去到伊斯兰教第二个重要的人物是谁？就是他们的耶稣伊莎。他们的耶稣不是我们的耶稣，千万不要搞错、okay? 他们的耶稣也不是马哈迪。根据他们的信仰，马哈迪是大过耶稣，因为他大过耶稣才可以指出耶稣的错，第一次来临、令到这么多人误解你，是吗？根据伊斯兰教的信仰，我刚才都讲过，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不是神。他没有死，没有复活，亦都没有救赎人。他再次回来是要带领所有的基督徒去放弃他们本来对耶稣基督的观点，对耶稣基督的看法，要他们接受所谓真正的耶稣，就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先知，不是神的耶稣。他回来的时候将会成为一个穆斯林的激进的分子，他是会搭住两个天使的翅膀回来，去到叙利亚大马士革，他会在一座尖塔，白色尖塔的附近来到降落。降落了之后他会怎样？他会向比他更加大的马哈迪来到祷告，他会承认马哈迪是他的主，他会前往麦加来到朝圣，来到拜阿拉神，他将会成为穆斯林最伟大的宣教士。在这里末世还会怎样？还要审判所有非穆斯林的人，那些不相信伊斯兰教的人，要指出他们的罪行。这一个耶稣他回来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成为马克迪得力的助手。大家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敌基督最得力的助手是谁？是假先知、所以其实他们的耶稣 就是圣经入面的假先知。他回来是有三件事他是要做。第一件事就是要摧毁所有的十字架。非常之讽刺，你想想耶稣基督要摧毁十字架，是吗？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回来会逼迫教会，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根据伊斯兰教，他们的耶稣是会效忠敌基督，他就是敌基督的先知。圣经里面所讲的假先知呢，启示录里面第十三章第十五章告诉我们听，圣经里面的假先知会叫人屈服向他们的兽来到敬拜。兽是哪个啊？兽就是敌基督，是吗？所以这里是一模一样，我们圣经里面的假先知就是他们的耶稣。除了是要摧毁所有的十字架，这个耶稣还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假先知都有神迹奇事的能力来到迷惑人，是吗？不单止他把口还非常了得，他还会是花言巧语来到哄人，来到是敬拜兽，敬拜敌基督。除了他会摧毁所有的十字架，除了他有神迹奇事的能力，还有一样很有趣，就是他会除去一种叫做 Jizya 的税收。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这个耶稣他是会建立全球性的律法，全球性的律法，以致他是可以除去这个税收。很多学者对这个税收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个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当时敌基督的政府，他们的背后都有宗教信仰的动机，所以他们会劝人是加入伊斯兰教，接受这个受印，接受了之后就怎样，就会减你的税，你不需要交税，若果你是入伊斯兰教的话。我们美国人就最认识交税了，是吗？啊，美国人最怕交税，因为为什么这么重的税收。所以你想想，去到末世真的有很多人可能因为不想交税而加入这个伊斯兰教。你加入了伊斯兰教，受了受印，你才能够做买卖。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是吗？二维码，哇，你拿个手机出来嘟一嘟，你又给钱给我，我拿个手机出来又嘟嘟，又给钱给你。哇，我最近听见人去完大陆回来说，喂，那些乞衣、都 不收现金的了。哇，他拿个手机出来给你嘟一嘟，这样他又过了他的银行，是吗？哇，你将来你真的你没有了这个受印，你怎么做生意啊？你连生存都生存不到，是吗？你要加入伊斯兰教，受了这个受印，你才能够可以做生意，可以生存。这个敌基督的受印是什么啊？我们都知道是666三条六，是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三条六是什么的意思，但是有讲得很清楚，六是人的数目，七呢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是吗？所以六永远都是争一，去不到那个七。不理你的人有几大的权势，有几大的智慧，你有几厉害，你靠自己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根据他们的教导，这个耶稣最后就会杀死他们的假救主。这个就带领我们去到他们第三个人物，就是他们的假救主，叫做达加尔。达加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混合的意思，或者是混乱，或者是迷惑人的意思。这个人就是伊斯兰教的假尼赛亚，假救主。根据他们的描述，这个人是要比马克迪和他们的耶稣更加是曲折离奇。在这里我只能够是讲出他们最普遍的传统，是对这个人是有什么的认识。有人说他的右眼是盲的，有人说他的左眼是盲的，有人说他根本不是盲的，只不过他的眼珠是怎样，好像浮动的葡萄一样，好生鬼。这个人会做什么？他是要阻止伊斯兰教的马克迪和伊斯兰教的耶稣， 所以为什么伊斯兰人认为这个是假救主？因为他是敌对他们的马哈迪和耶稣。其实根据伊斯兰教的教导，这个人和我们相信的耶稣是很相似。首先是有四点，首先他是一个犹太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犹太人，是出身在伯利恒。第二点呢，这个人将会自认是尼赛亚。这个伯加尔他会自称是真主。真主的意思是什么啊？就是尼赛亚的意思。根据他们的教导，这个伯加尔将会骑着一只驴驹子行遍全地。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骑着驴驹子以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城，在《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他这样就证明他是谁啊？证明他自己就是圣经里面的尼赛亚，所以他是有承认自己是尼赛亚，而且他是真的亲口有承认。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是向撒玛利亚妇人，在《马可福音》十四章是向着比拉多，他都有承认自己就是尼赛亚。所以这个就是好像他们伊斯兰教里面所说，他是会是承认自己是尼赛亚。还有呢，就是他有神迹奇事的能力。根据伊斯兰教的教导，这个达加尔是有医治的能力，他只要只手摸一摸任何人，那个人就会痊愈，甚至是可以令到人家起死回生。但是根据伊斯兰的教导，这个只不过是现眼法，不是真的。但是我们的耶稣呢，真真正正是一个医治者，是吧？真的能够第一次来临的时候，有任何人请他医治的话，他都来者不拒，而且他亦都能够使到人家起死回生。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令到拉撒路起死回生。还有第四点呢，他是有统治的能力。根据伊斯兰教的教导，这个达加尔是有权柄来到统治这个世界。在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他是有权柄，他第二次来临，他是会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是吧？他是有统治的力量，万膝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就是他第二次来临。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啊？最后的结果就是伊斯兰教他们的耶稣会杀死这个达加尔，就是假的救主。但是根据我们的圣经呢，刚刚相反，耶稣基督是会战胜并杀死敌基督和假先知。在哪里见到啊？在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二十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陈行歧视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最后敌基督和假先知都会是被耶稣基督制服。所以综合以上，我们见到伊斯兰教他们的救主，所谓的救主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敌基督，他们的耶稣呢就是圣经里面的假先知，还有第三个人物，他们的假救主达加尔，他就是我们的真正的耶稣基督。我们其实已经讲完了在末世伊斯兰教三个重要的人物，最重要就是那个敌基督。但是不妨我们来看看，究竟敌基督他的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呢？我们知道敌基督可能是怎样，但是敌基督的国呢，最好入手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的十三章，告诉我们听，当兽出来的时候又怎样？兽就是敌基督，有七头十角。七头是什么东西啊？是七个帝国，由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一共是已经六个国。还有第七个国呢，其实是十个联合国，是敌基督的十个联合国，就是那十只国来到代表。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但以理书里面的第二章，记不记得尼布格尼撒他发梦发到有个人像，是吧？有个巨人的人像，他的头是金做的，是巴比伦。 佢嘅胸同埋膀臂咧係銀做嘅，係馬代波斯。咁你話膀臂係兩邊嘅喎，嚇馬代同埋波斯係嘛？好有意思。仲有咧，佢嘅肚同埋腰係銅做嘅，就係希臘。仲有兩條腿咧係鐵做嘅，係羅馬帝國。咁有人話：喂，牧師，羅馬帝國得一個嘅啫，點嚟兩條腿啊？嗱，等陣我會解釋。嗱，兩條腿之後係點啊？有十隻半泥半鐵嘅腳趾係嘛？呢十個就係十個聯合國，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十隻國係嘛？你有冇見到聖經完全一致？所以敵基督嚟到嘅時候係有十個聯合國係會支持佢。嗱，呢個就係啟示錄入邊講嘅十隻國同埋十個冠冕。呢一個十個聯合國將會係羅馬帝國演變而成，因為係兩條腿接住只腳趾，十隻腳趾噶嘛，係嘛？嗱，好多人都留意到歐洲嘅局勢，就係睇呢十個國家，佢哋尤其是注意係乜嘢啊？共同市場啊，歐洲嘅共同市場啊，曾經共同市場去到十個成員。哇！嗰啲基督徒開心到不得了，你睇下呢個仲唔係嗰十隻腳趾？而家已經係超過十個成員係嘛？但係最重要嘅就係耶穌基督翻嚟嗰陣時有幾多嘅成員？好多學者注意歐洲，但其實我覺得同樣應該注意嘅就係中東。嗱，我頭先話羅馬帝國係兩條腿嚟到代表係嘛？喂，聖經真係好有預言，因為我們知道羅馬帝國是分開了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是在歐洲慢慢就瓦解了，東羅馬帝國呢是去到中東。西羅馬帝國瓦解了之後，東羅馬帝國仍然存在超過1000年。在聖經裡面所說的新約聖經所說的羅馬帝國，60%以上的領土已經被伊斯蘭教來到控制，而且迅速地向西邊來到發展。我剛才說敵基督可能就是出於伊斯蘭教是吧？所以令到這個就更加有意思了，你說是不是？究竟將來敵基督的國是十個歐洲的國家，還是十個中東的國家，還是好像真的兩隻腳這樣，五個是歐洲的國家，五個是中東的國家呢？沒人知道。但是我相信敵基督絕對和歐洲和中東是很有淵源，極可能就是中東和歐洲出，亦都可能有雙重的身份。他可能是一個歐洲人在中東長大，他亦可能是一個中東人在歐洲長大，亦都有可能他的父母一個是歐洲人，一個是中東人。有一節經文很有趣的，就是但以理書的7章8節。但以理說：我正觀看這些角，見其中又長起一隻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他拔出來，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我剛才說敵基督的聯合國有十個聯合國是吧？但以理書的7章8節告訴我們什麼啊？其中三個國會被小國，就是敵基督自己的國家連根拔起，除了他們。那十個國家除了三個，還剩下多少個啊？剩下7個，是吧？有很多的學者都會問，這個小國就是敵基督自己的國家，究竟是十個國家當中其中一個國啊，還是第11個國啊？其實的答案應該就在樹約書亞記裡面。哇，你說這麼奇怪？約書亞記裡面？是啊，我曾經說過約書亞記，其實約書亞記和啟示錄是很相似。約書亞記其實是啟示錄的一個預表，一個預象。真是約書亞記和啟示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看見我這個表在 PowerPoint 你就知道，密密麻麻寫到密曬係嘛？我今日冇時候同大家講曬所有相似嘅地方，我只需要講兩點就得。第一點就係約書亞進入迦南地係要戰勝迦南十族， 耶稣基督在末世呢要战胜敌基督的十个国家，有没有见到相似的地方啊？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约书亚他的名字就是希伯来文的耶和华是救主，耶稣基督呢他就是希腊文的耶和华是救主，有没有见到相似的地方啊？嗱，我哋走翻转头睇一睇，点解我话个答案喺树约书亚记入边？根据约书亚记，佢要进入迦南，战胜迦南十族。喺树创世纪嘅十五章，神已经话啦，你哋将来会入去迦南地。迦南有十个民族，但系当约书亚去到嘅时候，佢发觉已经系变咗七个民族，唔再系十个民族。有三个民族不见了，但是亦都是少了一种人叫做利弗音人。哇，你要说喂牧师，你要说不见了三个是吧，得返七个，就好像但以理书里面所讲。但如果你说有不见了利弗音人，就不见四个民族了，不是三个是吧。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利弗音人是变成了希美人。这样就怎么样？是真真正正不见了三个民族，但是剩下七个民族。这个就是照着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八节所讲。所以其实约书亚记里面给我们一个兆头，就是这个敌基督的国是十个国里面其中一个国，而这个国呢是另外一个国是变了它的，不是它本身是就是那个国家，是吧？所以不是第十一个国，但是就是另外一个国家变了它。其实这件事都很有趣的，因为如果你记得的话，希未人早在创世纪的三十四章已经是被灭族的了。在树创世纪的三十四章，雅各有一个女叫做底拿，有一种人叫做希未人，他族长的仔叫做示剑，看中了底拿就怎么样，强奸了他。然后以色列人很生气，尤其是利未和西缅，他说哇，你们想娶我们以色列的女子啊，你们要行国礼。于是就呃他们行国礼，当他们行国礼痛到不得了很弱的时候，利未和西缅就将他们全部杀了。所以在创世纪三十四章已经灭了族了，希未人。那你说约书亚的时候去到迦南地，为什么又有希未人啊？就是死灰复燃，我相信就是利弗因人用了希美人的名字来到是重新建立这个民族。那你又会问为什么利弗因人，为什么不做利弗因人要做希美人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利弗因人不是那么好声誉。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六章四节和民数记的十三章三节都讲话，当时有一种人叫做伟人。这种伟人有很多的解经家都说是堕落的天使和当时的女子所生，因为经文说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所生出来成为伟人。记不记得当时神要做什么？要用洪水来毁灭人类，其中一个原因我相信就是有这些的事发生，所以神是要毁灭人类。所以这些的利弗音人就是这些伟人的亲戚，不是有好的声誉的，有可能就是这样样，他们是改变了用希美人的名字来到再重新建立这个民族。所以希美人就是死灰复燃的民族。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希美人所以我说就是代表新约敌基督的国嘛，是吧？你看回转头在树但以理书的第九章预言将来敌基督的国是会同以色列立约，是一个诡诈的约来的。我们刚才都讲过三年半他们就会毁约的了，所以是用欺骗的方式来到同以色列人立约。希未人呢在约书亚记里面第九章，记不记得他们又是欺骗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知道神要毁灭所有的迦南人，他们就扮到自己好像很远来的，不是迦南人，很远很远水路来到同以色列人来到立约， 又是一个欺骗的约，有没有见到啊？所以我说这些希未人其实就是敌基督国的一个预象。那你说牧师，你讲了这么久，你都没告诉我敌基督的国在新约究竟是哪个国家？其实一个很好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的十七章第十节，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啊，这节经文很有趣，五个国家已经来到，历史告诉我们就是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是吗？一个还在，当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罗马帝国还存不存在啊？仍然存在，是吗？而约翰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未来，这个就是罗马帝国所变的十只脚趾，十个联合国还未来到。哇，那为什么经文说暂时存留啊？因为他们只有三年半嘛，其他所有的国家，哇，他们的国运成几百年，这个呢得三年半，所以你说是不是暂时存在啊？圣经的预言真的非常之精彩。那你看完启示录的十七章第十一节，就讲给我们听这个敌基督的国是哪个，就是那只小国，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十七章十一节，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兽就是敌基督的国，敌基督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归于沉沦。喂，前面那七位同他们同列是哪个 啊？你不要说我沉气，又是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一就是罗马帝国，罗马二就是十个联合国，是吗？咁敌基督嘅国系边个啊？第八个就系兽嘅国，那先前有，如今没有。你睇翻前边嗰啲国家，有边个冇咗啊？有冇埃及啊？而家有埃及系嘛？有冇巴比伦啊？喂，你话冇，但系而家嘅伊拉克其实就系巴比伦系嘛？你话有冇马代波斯啊？梗係有啦，而家同美國打仗打到乒呤乓啷，嗰個咪就係伊朗咯，馬代波斯咯，係嘛？有冇希臘啊？有希臘。有冇羅馬啊？有，而家係意大利啊嘛，係嘛？喂，仲有嗰十個半天半泥嘅腳趾未出現，所以我哋唔知。但係喺嗰個清單上高，有邊個國家冇咗啊？亞述國啊，係嘛？嗱，好可能。就是亚述国是敌基督的国，将会死灰复燃。如果真是这样的时候，似不似希未人啊？是死灰复燃的国家，是吗？所以真的圣经真的精彩到不得了，亦都俾我们见到真是很可能末世敌基督的国就是亚述国。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在圣经里面亚述国真的有比喻敌基督的国，你说真是？是啊，以赛亚书的七章至到十四章，还有尼加书的五章五节至到十五节。你看看尼加书的五章五节，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亚述国几时曾经践踏耶路撒冷的宫殿啊？有没有发生过啊？在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最近的就是在希西家的时候，记不记得亚述王西拿基立走来围困耶路撒冷啊？但是希西家走去告状，告给神听去圣殿嘛。喂，神啊，你看这些亚述人真是啊，他们真是目 目无神啊，他们是要践踏我们、啊。于是一晚之间，神就将十八万五千个亚述士兵全部杀晒，所以根本没有发生到。嗱，呢节嘅经文系几时发生啊？末世敌基督嘅时候嚟到攻打以色列人先至会发生。以赛亚书嘅十章十二节话：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击败亚述国。啊，喺以赛亚书嘅十四章二十五节话：在神嘅地上山上击败亚述国。嗱，呢两节嘅经文咧，你可以话系希西家嘅时候已经实现咗。 但我相信是有双重的预言，将来是会再发生，就是在敌基督的国的身上。而在说新约亦都预言了耶稣基督是会战胜敌基督的国，就是在说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另外有一样东西很有趣，我们刚才读了弥迦书的五章五节，读完弥迦书的五章六节，叫亚述国做什么啊？叫亚述国的关口做宁录的关口。宁录是谁啊？是世上第一个独裁者。敌基督呢是世上最后一个独裁者。有没有见到世上第一个独裁者和最后一个独裁者都跟两个地方有很大的渊源，一个就是巴比伦，一个就是亚述国。创世纪的十章第十至到十一节，宁录国的起头是巴别，巴别是哪里啊？就是巴比伦，是吧？所以他跟巴比伦很有渊源。末世敌基督呢，他将会以巴比伦成为他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在住启示录的十四章、十六章、十七章和十八章都有话给我们听。还有亚述国呢，宁录的起头是巴比伦，但他去了亚述，建立尼尼微成为亚述国的首都。有没有见到他跟亚述国又是有渊源？而末世的敌基督呢，我们刚才讲过，他会令到亚述国死灰复燃。所以无论第一个独裁者和最后一个独裁者，都是跟这两个地方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说末世的时候，我们注意时事。我刚才讲过，不单单是注意欧洲，我们还要注意中东，是吧？现在呢，被我们见到呢，不单只要注意亚述国，即是昔日的亚述国，亦都要注意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什么啊？因为在历史告诉我们，在巴比伦形成之前，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是叫做亚述。所以呢，如果我们注意这个部分的地势，注意有没有国家出来，不单止伊拉克、叙利亚，还要注意亚述国。在说结束的时候，我还想跟大家看一看，我今天是跟大家讲了伊斯兰教的耶稣是不是等于我们的耶稣啊？绝对不是。伊斯兰教的神是不是我们的神啊？亦都不是，是吧？所以不要以为伊斯兰人就是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哎呀，不用跟他们传福音，绝对要跟他们传福音。还有呢，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四十二节讲什么啊？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我们都要警醒。我以前时时在想呢，耶稣是有牌先回来。为什么啊？喂，以色列头先说有列国来到攻击他们嘛，有哪个保护他啊？现在美国啊，是吧？喂，一哥来的噃，保护他，有哪个列国能够是有胆来到攻击他们啊？那是有，但是即是不是那么大规模咯。你看他现在打伊朗都没什么人敢出手，是吧？但是呢，我随即又想到了，喂，一声号响，当所有基督徒被提去之后，美国还会不会帮以色列啊？当然不会啦，是吧？调返转头可能攻击以色列就差不多。所以真的随时可以发生的，一声号响，基督徒走了七年的灾难就开始，敌基督就来到世上。刚才我们都见到敌基督来到世上是多恐怖，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第十五至到廿三节。所以我们真的要赶紧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我们身边有我们很爱的朋友啊、亲戚啊、未信主，我们真的要快点传福音，以致他们是能够免去这一场的灾难。我们自己也都要警醒，要做好自己，是吧？不是一阵间人家得救反而我们自己不得救，好像保罗所讲。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你的圣经，感谢你是给我们是能够跟伊斯兰教的末世观来到作比较，给我们见到这个末世很快就真的会得是来到这个世上，现在已经是蠢蠢欲动。愿意我们都能够警醒， 是能够是将福音传给我们身边还未信主的人，愿意我们都能够是做好自己，以致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